最好不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，这是最高明的修无嗔、修此人。这个人叫真正自爱，为什么？他爱他的清净心，爱他的真心。大乘经教上佛常说，真心立念呢，就真心没有念头啊，有念头是妄心，阿赖耶，真心没有念头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看得清楚是智慧，不放在心上，看得清楚，放在心上就是染污，心就不清净了，清净心失掉了，不能放在心上，坏事不可以放在心上，好事也不能放在心上。坏事好比泥沙，不能放在眼睛上，放在眼睛，眼睛都难过。好事好比金刚钻，金刚钻也不能放在眼睛里，放上去眼睛全都坏掉了。这就告诉你，你保护好的眼睛，沙，这灰沙不能落进去，金刚钻也不可以落进去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真心清净心，好坏都不能放进去，好坏要清楚，清楚是智慧，不放进去那就是禅定，大定，绝对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摇，这叫真修行人呐，真管用啊。时时要觉悟，不要被外面环境迷了，不要被外面环境欺骗了，外面环境全是假的，就像看电视，要有智慧，外面环境是电视里头的色相不是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荧幕，荧幕是荧幕，永远不变，它是真的，里面的画面刹那刹那在生灭，跟我们所讲的，这个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看电视会开悟啊。会成佛不会看的迷在里头是造业。随心随着外头境界转随着电视里头的画面在转，这是非常可怜的一种事情会看的人看得清楚，不被他所动，不为他所转，这智慧这就是佛菩萨大乘里面讲的事事无碍，离事无碍，就讲这个道理只要不被境界转，就是无障碍法界，不被外面境界转，全在自己，与别人毫不相干。佛不能度你，自己能度自己，这是真的。佛要能度你，不要修行了。佛大慈大悲，把我们全都度了，度成佛了。佛做不到。 为什么？这是你自作自受。啊，佛把道理讲给你听，事实真相讲给你听，方法讲给你听，你自己听懂了，会了，你真干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这就是佛的加持，这就是佛的保佑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幕后呢？不吃，不吃是不邪见，是不迷惑。啊，知情不真因果。古人也有说，不无因果，意思相同。啊，不无因果，是不相信有因果。但是不证因果呢，是相信有因果。相信有报应。啊，脾心、邪心之恶心。啊，这个脾心是偏见、邪见，心行不正，叫脾心。啊，邪而不正，这是恶心呐。这种人不相信伦理，不相信道德，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圣贤教诲，叫恶心了。那么这种恶念、恶心，没有人能够制止，他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严重了，迷得太久了，他所造的无逆受，毁谤正法。啊，佛知道他这种恶业所感召的是无间地狱，非常可怜。啊，可以说是世间第一等的可怜人。佛慈悲，佛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救不了他。啊，救不了呢，也得要救。怎么救法呢？给他做种子。啊，看到这种人，恭恭敬敬的，啊，给他问个讯，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。他听到了，他一定肯骂你，别信。不要紧，这一句话他听进去了。这一句话听到阿赖耶识里头，就是菩提种子。你看，佛菩萨慈悲。啊，你这一生造种业，我把菩提种子种在你阿赖耶识里头，等到你在地狱里受罪，罪受满了之后，你遇到善知识，这个种子起现行，你就得度了。啊，所以什么人得用什么方法去度他，一个都不空过。啊，这是佛门所谓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这是禅体。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人。啊，这样的人帮他种菩提种子。他没有善根，他有已经有善根了。但是这个善根埋没在阿赖耶的深处。这个善根 是金刚不坏种子，来生后世或者是无量劫之后，必定起现行，他会因这个善根入佛门，修行往生成佛。那跟佛就有缘了。那反过来呢，当心正心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啊，信是事出世间一切德行的底线，就是真正的基础，就是信心。啊，信心没有了，一切就完了。啊，禅体信心没有了，他什么都不行。啊，在中国古时候叫人无常，常就是说明这个五种德行决定要遵守，一个都不能失掉。为什么？这是做人的根本。你只要一生都能跟无常相应，来生决定的人生不是人生啊。无常跟佛家讲的无界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。无常讲的五个字，理啊，这个仁爱礼智信，啊，这中国人做人的基础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，礼就是戒律啊，就是规矩必须要遵守的。智是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最后一个是心啊，所以仁义礼智信最后是心。心没有了，全部都没有了。不仁不义无理无智，哎，他还有信，这还行。现在的社会信没有了，五个字都没有了，五个没有了啊。左传上有一句话，左丘明说的，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啊，他说了这句话，人设常在妖心啊，常就是无常，就这五种德行失去了，五个都没有了，社会是什么？妖魔鬼怪，这妖心起来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五常啊，是人天之本呐。六道里只是人道啊，这五样东西没有的话，这六道里头它不是人道啊，啊，是什么道？魔道，妖魔鬼怪啊，这社会呈现是这个妖魔鬼怪。这一句话说得很重。啊，应对佛法的无戒，仁是对不杀生，义是不偷盗，礼是不邪淫，啊，智 是不饮酒。啊，饮酒容易喝醉，喝醉智就没有了，人就迷惑了。啊，所以不饮酒是智啊，保持头脑清醒啊。啊，最后一个不妄语，信，信不妄语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一生能够把五戒守好，不舍人身。啊，来生还得人身，决定不得三恶道。啊，这多重要呢！啊，所以当行正信，归心正道，这八个字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只能做到这个，下面是果，生智慧之善心。人心里头存着仁义礼智信，这个人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这个人不会做坏事啊。啊，有这个条件才能学佛。没有这个条件，不能学佛。所以师尊告诉弟子，他说：“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呢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你啊。”你不能劣等的。小乘什么？小乘就学这些小法，这些小法是大乘的根，是大乘的基础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大乘你学不到。你学一辈子，再努力都是假的，没根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长得再壮，不会开花，不会结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生命，你有这个根，你有生命，你会茁壮，会开花，会结果。啊，这个东西多重要啊！啊，唐朝中医，我们的祖师大德们，把小乘停下来，不学了，用中国儒道来代替小乘，没有做错啊。这1340年之前，啊，我们讲200年之前，各宗各派。人才济济啊，祖师大德，这出多少人啊？所以这个做法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。那么最近这200年的麻烦出来了，小乘不要了，儒也不要了，道也不要了。啊，最后连佛也不要了，啊，这就请今天的样子了。今天有儒释道之名，没有儒释道的实际。啊，真的学儒学道学佛的，一个也找不到了，全是假的。啊，如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丢掉了，啊，道把感应篇的因果教育丢掉了，佛把十善业道丢掉了， 三规五戒丢掉了，所以多以形式而没有实质了。啊，真的没有了，全是假的，跟现在的商品差不多了，找不到真的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搞真的，搞真的一定要从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怎么落实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这四科是纲领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是纲领，《弟子规》是它的落实啊。道家落实在感应篇，佛法落实在十善业道。归心正道啊，这一落实就归心了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相信老祖宗，相信圣贤，相信佛菩萨，生智慧的善心啊，上知十善呢，这记住，均是十善啊。通通是世间善法，做出世善法之根。啊，世间善法要是做不到，出世间善法那没指望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